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0集《愤怒三》。 瑞王殿下， 裴郎喃喃出声。他本就聪明，稍稍一联想，面前这两个侍卫打扮的人应当是瑞王的手下，而之前想要杀人灭口的黑衣人却不知道是哪路人马了。虽然不晓得沈庙和瑞王是什么关系，裴郎却也不敢怠慢，心中万分警惕，面上却浮起一个客气的笑容，拱手道： 多谢瑞王殿下出手相助。 瑞王没有说话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虽然隔着半块银面具看不清他是什么神情，裴郎却觉得那一眼格外冰冷，让人后背都生出寒意。沈庙皱了皱眉，瑞王已经攥住他的胳膊转身往外走。裴郎一惊，连忙唤道： 瑞王不可。 可是面前两个侍卫猛地挡在他的面前，这两个侍卫都凶神恶煞的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气息。裴郎是个读书人，本就不会武功，就算想要帮忙也没有办法。倒是沈庙被拽着跌跌撞撞的跟人走罢了，却回过头来一脸平静道：裴先生先回去吧，我与瑞王还有些事。瑞王的脚步更快了。裴郎望着消失的二人身影，面前两个侍卫又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，这才离开。可是地上却还有两具尸体，裴郎是不能久留的。他不晓得沈庙和瑞王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姻缘，不过他的心里一瞬间却是有些空落落的。沈庙被谢景行拽的手臂生疼，谢景行一言不发走得飞快，他努力跟上谢景行的步伐，可是对方人高腿长，赶也赶不及，几次差点就把他绊倒。到了最后，沈庙心中的火气也上来了，怒道： 放开我。 谢景行走到一处无人的走廊，才猛地松开手。沈庙被他攥了大半截路，冷不防被松开手，差点一头栽倒。站定之后，火气蹭蹭蹭地往上冒，说道： 你疯了。 这一处花园比起方才的荒园要在外头一些，沈庙有些怕被人瞧见，就要自己往外走，却被谢景行拉着胳膊又拽回来，一把将他推到墙上，按住他的两手，冷眼瞧着他。他戴着银面具，露出姣好的轮廓线条，下巴优美，薄唇却抿得很紧，眸中早已没了平日里玩世不恭的笑意，反是怒火喷薄。他一字一顿道： 沈庙，你就这一点能耐？ 沈庙皱眉看着他，谢景行却伸手握住他的下巴，逼他抬起头正视自己。他居高临下地俯视沈庙，就像猎手俯视自己的猎物。沈庙极不喜欢这种被人自上而下俯视的目光，挣扎着就要离开。可是她到底是个女子，如何与谢景行的力气抗衡？那点子力气在谢景行的身上如挠痒痒般。谢景行轻而易举地化解她的挣扎，甚至微微屈起膝盖抵着她的腿，让他动弹不得，可这姿态也就更暧昧了些。沈庙开口问道：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谢景行的语气辨不出喜怒。 罗林、苏明峰、冯子贤，现在还来一个裴郎，这么多人英雄救美，我倒是小看了你。 沈庙不语，他手上的力气倏尔加重，捏得沈庙下巴疼，微微蹙起眉。可那年轻的男人却咬牙道： 嫁给谁不在乎，也不在乎会不会逼婚。你想嫁到太子府？ 沈妙心中一动，想来方才他和裴郎的话都被谢景行听到了。这人最爱做的就是在暗处将所有的事情都尽收眼底，若是平日里，沈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，却在这一刻心中陡然生出了几分愤怒，仿佛被人瞧见了一些他不愿意公诸于众的秘密，又或者是糟糕的一面被人了解，因为羞愤而生出的愤怒。他冷笑道，嫁给太子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也知道，我想当皇后，太子最后也是要坐上皇位的，指不定我进了东宫，斗死了太子妃，自己顶上去，也是名气未来的沈皇后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话说得有几分恶毒的过分了，谢景行的脸色更加铁青了，他也笑，只是笑得冰冷。 哼，可惜太子坐不上皇位。 沈妙不晓得谢景行莫名其妙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，然而此刻他以这样难看的姿势被人质问，却是十分羞恼和委屈。或许人在冲动之下的情绪连自己也难以把握，就像他不知道自己的委屈从何而来，却想将这些日子以来被动的不高兴的东西通通撒出来。谢景行捏着他的下巴，抵着他的腿，禁锢着他的手，他英俊的不可思议，就连愤怒也别有风情，那些邪气萦绕着他，让沈妙一瞬间相信那个外表上玩世不恭、漫不经心、对什么都不上心的谢景行只是一部分，另一部分的他冷漠、刻板、愤怒的时候让人心寒。风景再好，可惜沈妙无心欣赏。沈妙抬起头看他，极力平静地开口，就算他坐不上皇位也与你无关，睿王殿下又为什么来质问我？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好到这样吧？我嫁给谁或者是不嫁给谁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此话一出，谢景行反倒缓缓笑了，他似笑非笑地勾起唇角，捏着沈妙的下巴拉向自己，说道， 你想办法和我斤斤计较的时候，和我讨价还价盘算生意的时候，借我的手杀人的时候，可本事得很，怎么到了现在你就只有这一点能耐？嗯， 沈妙的眼睛觉得有些酸涩，他真是讨厌极了谢景行此刻的做派，然而挣脱也挣脱不开，讨厌这样被动的自己，他觉得眼前雾蒙蒙的，很是不舒服。谢景行眉头一皱，说道， 不许哭。 沈妙的眼泪要落不落，只觉得内心羞耻极了，他活了两辈子的人，竟然被谢景行说几句话就想哭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可是内心的委屈又无法疏解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混乱不堪了，又不愿失了面子，又没有办法挣脱，情急之下，沈妙瞪着谢景行怒道， 谢景行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 谢景行， 另一头的草丛里却传来一声惊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